那四只冰船呐、啊，休往前进，且在那炉火深处去隐藏。但见我手中的红旗摆，急来接应。哦，儿郎们一领去隐藏。高上马宽夫把一船给我拢啊，可你那看他弃舟登岸走光芒，随同众人把城进攻，见三街路市热闹非常，街前是哀间苍白的几成棒，来到府前悬着门立昂，说我奉啊我们吴侯的差遣来到了贵邦，可要见你家的夫人，我家的郡主，你就说有周善求见，有要事相商。哦，门吏闻听，放礼回禀。宅之中的小梅香丫鬟内禀周善求见夫人，说哦，他是个心腹家将，命他入后堂。夫人忙说免，周善叩首退一旁。孙夫人先问我母国太好，叩问吴侯可安康，你经过江因何是你的意，从头说端详。善书我进过江，非为别事，为着为国太病在床，请夫人携带公子过江探望，有书信一封，遣臣我过江。酒醉啊啊啊啊！爱他不住得，在二目之两 说，哎，我母病急，皇叔要在外，可命人修书转达皇叔，再去过江。周善书西川到荆州，路途遥远，老国太病在垂危，一入膏肓。夫人说，如不然，禀报那位军师诸葛亮。周善说，哎呀呀，夫人的高见真欠存粮，啊，军师短带国中事，这是家事，却有此主张。倘若推脱，难以断骨，等皇叔回来再做商量。那时节他们两下的牵言呐，半个日久啊，怕是怕国泰民忧伤。夫人说，要不辞而别，恐是大礼有人拦阻，怎能过江。周善书，请夫人出城吧，臣有准备，在大江中我早有防备，了也无妨。哦，夫人点头，生丫鬟们快备行装，也不用多，从人只带十余个，叫他们套车预备在府旁。丫鬟传出诸事齐备，这位孙夫人也够不得梳妆啊。 真够烫啊！ 家悬两年，护心宝镜放好光镜，一条这雷家丝绦穿九股，锋利利青红宝剑小中装，米撒撒剑湖中米白，摘佛剑飞鱼带，铁背铜胎倒吊弓一张，钢印双是虎头斩雪飞薄底，悬一对剑银儿当在两旁，七匹那赶着追风银线在情一胆，兵精将怕五高山飞翔，爱这是镇定虎长山将，接待小主去过江，赵云大惊，连说是不好啊，这其中有诈，暗银不良，巴拉拉一催马来到了江边，见船还未走，赵云一见喜洋洋，大叫道，说你们且莫船，俺赵云相送，这舟上见有人追赶，气管胸膛，吩咐声开船，将红旗一摆，见芦苇中四船齐出是各亮刀枪，五百二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，之船接连一处顺流而下，赵子龙马上低头暗思量，哦，这明明东吴定下了牢笼计，他们过江来把君主诓，夫人过江有什么要紧，怕的是小主命有伤，我主公即将大事托我等，有半点差错面貌无光，又搭着风顺水急船已去远，猛抬头见人影儿摇摇渺渺茫茫，无奈何赵云崖将追赶，真凑巧，江岸旁斜拦一只小小的鱼塘，赵云大喜，离岸骑马，有两个腿快的军卒跑慌忙，气岸当舟解开缆，命二人驾舟直入长江，在大江中这小舟行来如飘一夜，俺赵云一片的忠心，哪怕落水而亡，片刻之时把大船赶上，这舟上吩咐声放箭似飞蝗，众吴兵开弓放箭如骤雨，赵子龙得了忙忙摆动手中枪，恰好似乌龙摆尾怪忙摇头，跑跑跑把那雕梁打落在长江，高山传令退后折斩，众吴兵人人奋勇个个长枪，小船离近捉枪刺，赵云亮剑放好光，这口剑小童斩铁如切菜，刷刷刷众儿郎竟胜半截枪，好赵云见大船离近，将身一纵

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继续啊，和曲艺爱好者一起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。节目的第二时段呢，咱们换上一个曲种，来欣赏一段单弦作品。这是新时期的一个新段子，叫《将军认父》，由天津的单弦名家张伯阳先生演唱。 下近黄昏，郑将军坐在窗前正看不闻，忽然间通讯员送来，信上面写将军的名字郑万春，下面是江西兴国县郑简，他闹不清发信的是什么人。打开了来信，细看内文，见头一句写的是万春我儿见字，啊，当时间就愣住了将军。我的父亲被反动派杀害了，早就去世，忙注目再看下文。下面写你长征的时候参加了红军，我在家受尽了这万苦千辛，二十几年你没有个音信，真叫我忘断了肝肠，就痛碎了心。前几年有人回家探亲，说你在长征的路上牺牲在大森林，这句话好像给了我当头一棍，可是我总认为这话不会真。最近有人说你做了将军，报纸上登载着你的名字郑万春，你要真是我的儿子就赶快来回信。唉，怕的是同名同姓，真叫我担心。将军看罢明白了原因， 一定是老人的儿子，也叫郑万春，为革命牺牲已不在人世。老人家盼子亲切，写信认亲，信中的言辞引起了同情心，他写信给兴国县的民政科，请查明此人。没有几天，郑将军就收到了回信，说老人是位烈属，年近七旬，他的儿子在早年参加了红军，长征时已牺牲了，只剩个老父亲，孤苦伶仃，无处投奔。如今在敬老院内供养终身。此时正是一个夏日的黄昏，窗前遥望明月一轮，郑将军提笔呀，他给老人写回信，用言辞安慰，莫使他伤心，告诉老人，您不是我的父亲。这句话越瞧啊，他是越觉得不称心，我怎能让老人谈大失所望。越思越想，就难住了将军。郑将军他坐在了窗前，提笔写信，一霎时不敢焦急，暗自思忖，想起当年自己的父亲，被敌人残杀害，惨不忍闻。回忆起在那时，艰苦的岁月，有多少革命的老人送子参军，有多少革命者献出了青春。他父子想必也是这样的人。我的那位同名战友，英勇的爸爸 神仙。老人家在敌战区如苦寒心，只等了二十几年渺无信心。因此上盼子情切，写信认亲人。倘若是让老人知晓他的儿子已不在，岂不是当头浇下冷水一盆？我怎能这样做，刺伤老人的心？这支笔实难下，想有千军臣。郑将军手拿钢笔，直勾勾的俩眼正自出神，眼前展现出长征时过草地的情景。那是一片茫茫的绿野，一处处腐烂的水草，一汪汪一望无际的深滩。有一次我没有赶上队，正在竭力奔跑，突然间脚下一软，两条腿陷了下去。是一位战友救了我的性命，可是他自己却牺牲在草地上。在那艰苦的革命年代，有多少这样的同志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，是他们用鲜血给今天的胜利铺平了道路。我们活着的对于那些不知名的战友，永远也不应忘记。心沉重，暗思寻，灵机动，下决心，我何不顶名来冒认？应该安慰这老人，要让他莫伤心，赡养之责我担任。郑将军打定主意，提笔写父亲大人。这一回说也奇怪，下笔时快似风云，不多时就写好这封帽，挨着冒名的家信。又拿出来寄给他新任的父亲。郑将军办完此事，兴高兴，长了精神，就觉着书没展眼，挨他心呐、挨着心安理顺。从此 他每月寄钱，写家信问候老人。这一日收到来信，忙打开细看内文，从信中看出来，爱着老人很兴奋。说我知道你果然还债，乐得我都合不上个嘴唇，咱爷俩得生活在一起，我准备去找你，马上就动身。将军看吧，爱他心爱着心里乱一阵。郑将军急忙给老人写回信，告诉他您暂时不要来探亲，只接因千里迢迢路途远，等有了机会我一定回家望看您。将军写完了这封信，自己觉着才放心，转瞬间下去秋来，时间是九月份，这一日是中秋佳节，桂子香飘起香心，看天时夕阳西下黄昏尽，郑将军仍在办公室里看公文，忽然间通讯员他说了一声报告，将门进，是方才家里有电话来找您，说是您的父亲来了，在家把您等，请您赶紧的回家去会亲人。将军闻听就是一愣，心里不住的乱纷纷，出门就把汽车上，自己不住的暗思忖，我只想用此方法来冒认，为的是暂时安慰老人的心，可不成想他千里迢迢将儿看，这可要真相大白，瞒不了人。老人家若知他儿已不在，必然定会很伤心。郑将军反复寻思安慰的话，只觉得汽车如飞往前奔，不多时就来到自己的家门外，下了车上了楼梯，推屋门，听里间屋那儿说说笑笑，是高兴得很，那讲话的言辞就听得很真，就听见自己的爱人一声一声的把爹叫，老人家一句一句的叫孙孙，又听老人谈往事，字字句句情意深，说自从万春参军后，在家中剩下我这孤孤单单一个人，我曾给咱游击队员传达消息去送信，不成想被敌人抓，我进了牢门，多少年我这条老命竟没死，总算是盼到了解放，又见了红军，可就是心中直把那万春盼，不知他生死存亡好担心，不成想我们爷儿俩马上 又能够见了面。还有这好人喜爱的小孙孙，郑将军门外听完了这番话，更觉得心中忐忑难进门，无奈和他硬着头皮把屋门进。在屋中有银须薄发一老人，虽然他满脸的皱纹年纪老，但则是风采奕奕有精神。老人家一见将军就是一愣，郑将军走着近前叫老人爹，老人家莫名其妙不住的直纳闷。将军说，我就是您的儿子郑万春。老人家沉吟半晌，他恍然大悟，才知道数月之间写信寄钱，原来是另一个郑万春。一霎时不敢焦急，说不出来是悲是喜，愣愣可可他是难开口。见郑将军走至近前，拉住老人颤抖的双手，他的情意谆谆说，您既然知道了我是鼎鼎茂人，就盼望您胸怀宽慰莫伤心。您请想，若不是那牺牲的战友舍死放生去干革命，哪有这革命的胜利美好的今天晚年春。我的爹他老人家在长征的时候被敌人杀害，您的儿子我的那位同名战友也为革命就英勇献身，既然是他们一老一小同为革命把身献，我就要认您做我的父亲，但愿您高高兴兴度过晚年，只当是我那同名的战友后他还在。革命者本来就是一家人，一片话说的老人万分感动，心情激荡，老泪纷纷。为什么这位将军素不相识，甘心情愿认我做父？为什么他千般体贴，万种深情，千方百计的怕我伤心？看起来革命的情谊比山重，看起来祖国处处是亲人。老人家情不自禁伸手吧将军就紧紧地抱住，眼中闪烁兴奋的泪花，只觉得有一股暖流就通遍全身。这就是将军认父传家话，真乃是革命的感情，革命的心，革命的情谊，真是万古长春。 欣赏了张伯洋先生演唱的这段单弦《将军认父》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，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再和古曲爱好者呀一起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